地方。

作词人李卓雄，读歌人左立。

记得把这声音交回我儿怎么说，把这声音交给你的男男友。之前来了

条烽火台的村庄，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，几看月亮修着那桂花淡淡的香，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。不会在远方，然篝火为我守望。 FM 九十八点二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。 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你等就是一年多，三